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他的教会的第三封信。我们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12到17节。我们在第一封信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对属灵后退的教会的心，我们看见他的爱。第二封信，我们看见他对那坚定为主受逼迫的教会对他的鼓励。在这里，第三封信，我们是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那为他受逼迫的教会，但是这个教会却是容忍错误的教导的这样的教会，他提出了他对他们的警告，但是我们也看到他对他们的鼓励跟肯定。其实，比加摩教会它是具有了士美拿教会的优点，就是忠心、为主，甚至受到殉道。但是，他们却减去了以弗所教会的优点，因为以弗所教会就是拒绝假教师的教导。所以，比加摩教会它是这样子的状况：他们能够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受苦，但是他们却因为不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容忍淫乱的事，就像我们今天听到 Paul 在讲到讲经文的时候的那段经文，也是关于当初以色列人，就是关于对淫乱事情的这样子的教导，摩西对他们的教导。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对这样子教会的心意。我们也看到他，就我们会在这篇内容当中，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基督对他所爱的教会的肯定，看到他责备他们容忍错误的教导，我们会看见他给他所爱的教会的应许还有勉励。我们也要记得这篇内容是要给每个教会听的，因为圣经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由我来读我们的经文。你要写信给比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业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在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否认对我的信仰。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唆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使他们吃祭过偶像之物，并且犯淫乱。同样，你那里也有人服从了尼哥拉派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很快就到你那里来，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的名字，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认识。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把你的话语给我们，你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看见你爱子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心意。在每个教会都会有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些问题，然后在这里我们要学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那容忍错误教导的教会的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帮助我们，使我们得着益处，也求你让每一位听到这个内容的人，可以在听的过程当中，心被更新，以至于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的变化，效法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所以帮助我们可以看见你爱子耶稣基督的榜样跟心意，所以帮助我们，感谢你，恳求你为了你自己荣耀的缘故赐恩典，愿你的旨意成全。 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没有爱你，请求你赦免我们，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要来看我们的经文，在第十二节，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向他所爱的教会展现了他自己。你要写信给比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任利剑的这样说。比加摩这个地方是一个以宗教闻名的地方，那里拜偶像是非常的兴盛，那里既是偶像崇拜的中心，又是皇帝崇拜的中心，所以那边有这样子的问题。那比加摩教会身处这样的地方，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而且不只有这样拜偶像的群体，还有犹太群体。所以为什么比加摩教会会受到逼迫，其实跟我们之前谈到的教会有同样的状况，他们也是会被犹太的群体所陷害。但是比加摩教会是更困难的，既有这样，他既是这样子偶像崇拜的中心，又是皇帝崇拜的中心，又是犹太群体的这样子的一个中心，就是在就在他们当中有犹太群体，所以他们是有这样困难的处境。他们被受到影响，就是他们有被错误教导的人渗透，有错误教导的人在教会当中有不适当的处置，就是容忍。这个比加摩教会容忍了教导错误教导的人，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向比加摩教会展现他自己。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展现他自己说，那有两任利剑的这样说，这利剑就是圣经，就是上帝的话。我们的主他使用圣经来帮助他所爱的教会，使他们洁净，使他们得益处。他要是他使我们得益处，透过他自己的话语，他也使教会有他的形象，透过他的话。然而他也使用圣经这把利剑与他的仇敌征战，而我们的主他透过他的话语要雕塑我们，雕塑他的教会，雕塑他的心腹，使他的心腹洁净，这是他对教会的爱。然而在这段经文，我们从头看到尾，第十二到第十一节，我们看到他其实是把他的剑挥向那要伤害他所爱教会的那些仇敌。所以我们的主他是以上帝的话语，他来抵挡那些有错误信仰的人所带来的混乱跟腐败，他要使他所爱的教会得着益处。所以我们的主他透过圣经，就是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用上帝的话语要使他所爱的教会得着益处。弟兄姐妹，我们身处在台北这样的地方，我们并不是像比加摩教会是一个皇帝崇拜、异教崇拜，而且又是有犹太群体的一个环境。然而我们也是在一个有异教崇拜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我们有其他的状况，就是我们有面对流行潮流是充斥我们的生活，甚至如果我们坐车，我们可能都会听到一些流行的音乐，或者是我们看电视都会看到一些那样子的一些节目，在尝试要潜移默化去影响我们的心，要让我们偏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且在这个城市里面也有那主要对上帝错误的敬拜的这种状况，也在这座城市当中。所以我们不知不觉间，我们可能就会向世界的思想妥协，但我们自己并不知道。我们可能知道，但是我们可能渐渐习惯了对那样子的状况，我们不敏感，甚至我们可能意识到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在我们当中，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可能会发现，哎，有什么样子的状况，有什么样错误的教导，但是呢，我们却是静静的看待这一切，我们可能就是容忍了，我们可能容忍了，让那样子的错误教导去伤害了我们自己，还有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他看到这一切， 他并不是袖手旁观，他不愿意他所爱的教会受到伤害，他抵挡他教会的仇敌，他要保护，他要洁净他的教会，他要使他的教会得着益处，他使他的教会有他自己的样式，因为他的心腹是他所爱的。我记得施布真他有谈到说，如果一个人他对于那些错误的教导，对于那些很重要的根基性的信仰内容，如果他没有任何的回应，那就代表他对耶稣基督的爱是浅浅的，因为他并没有对耶稣基督足够的爱，所以他没有足够的那样子的爱去回应他。我们不是要去用刀去插那样子有错误教导的人，但是我们为了要保护耶稣基督所爱的教会，我们应当要有所回应，这也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的回应。弟兄姐妹，我们明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刚刚那样是那样子爱我们吗？他抵挡要伤害他教会的仇敌，他也实在是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他透过讲台，他透过圣经，他借着他的灵来保护我们远离错误的价值观还有信仰，他以上帝的话语来洁净我们，他实在是坐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既然受到耶稣基督这样子的爱，我们怎能不以爱来回应他呢？我们难道不是要这样吗？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的主他并没有效法这个世界，他清楚明白上帝的旨意，他也乐意遵行上帝的旨意去行，我们也要按照他所行的去行，以此表明对他的爱，透过我们的行为，透过我们的言语，因为我们的主他正是这样子去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也要帮助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来这样子生活。我们可以看经文接下来的内容，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在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否认对我的信仰。我们的主他知道我们的处境，他也肯定我们对他的坚持。我们的主他知道教会的处境，他知道他所爱的教会的艰难，在现在疫情的状况下，他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他知道我们在我们这个希望教会里面所经历的困难，他知道其他的教会所经历的困难，他都知道。然后在这边，他对比加摩教会说，提到了有撒旦座位之处这个部分。我们之前提到说，比加摩教会是一个皇帝崇拜还有异教崇拜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里有撒旦座位之处，其实指的是皇帝崇拜。为什么？因为皇帝崇拜其实是一种把自己高举到上帝位置的一种举动，这正是跟撒旦所做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指的是皇帝崇拜，在比加摩这个地方，所有的居民都必须要崇拜皇帝，否则别人就会怀疑他是否对政府忠诚。而基督徒正是遭受怀疑的一群人，基督徒会遭受到政府的逼迫，甚至殉道。这边我们可能会想到其他国家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虽然我们台湾并没有。但是我们可以再继续再看下去，经文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在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否认对我的信仰。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这个比加摩教会所遭遇到的困难的一个情况。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安提帕是谁，但是他是一个忠心的见证人，他有着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不知道他的地位是高还是低，但是他就是坚守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他不以与我们的主有关系为耻，他没有背弃我们的主，他没有否认对我们的主的信仰，并且他因此殉道。我们的主他肯定他的心腹对他的忠心。我们可能会想说，哇，我们 对耶稣基督是这样子的爱，为什么那样子的困难会临到我们？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其实某种程度过来讲，这也是耶稣基督对他教会的保护，因为他提前的把他的教会带走，他就不用经历到后面那他人生接下来的那一些的痛苦。所以，不管如何，在这里，我们的主他实际上是肯定他的心腹有像他的生命。我们的主他并不是在比加摩这里他受到逼迫，我们的主他并不是在这里受到逼迫，但是我们的主他也是受到当时的政府比拉多的逼迫。比拉多跟希律都是他的仇敌，犹太人要害他，犹太人询问了关于给该撒税的问题，并且犹太人向比拉多做假见证说，我们见这人煽惑我们的国民，禁止我们纳税给凯撒。但是我们的主是在比拉多面前做了那美好的见证，并且他是向指派他的尽忠，他死在比拉多的手中之后，他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看到安提帕的他的生命跟比拉多的生命有非常多的一种相同之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他所肯定的就是我们像他。我们主他肯定我们在不好的环境当中坚持对他忠心。我们的主他掌管我们所有的环境，我们所身处的环境，我们自己并不能够决定。我们可能会意识到有一只手在这些环境当中掌权。我们虽然有可能尽可能的去选择我们的环境，可能去选择一个合适的工作，可能去选择一个合适的学校，或者是等等的去一些我们所去的地方，但是我们可能在某个时候就发现环境改变了，变成了我们不想要的那个样子。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这个掌管我们处境的手，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慈爱的手，他带着对他心腹的爱，他让那些我们看为痛苦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太过沉重，我们可能甚至会自己觉得没有办法承担。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要他所爱的教会，在这苦难当中学习顺服，因为他自己就是在天父的手中学习而顺服。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而顺从。他在客西马尼园，他在十字架上，他都活出那敬虔的生命。他自己如此的祷告，他这样子的生命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势必要走跟我们主相同的道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他肯定我们在不好的环境下对他忠心。面对困难的处境，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各自心里面的困难。可能有人是疾病，有一些人是家庭，有人是等等，我们工作都有可能。在这些都是我们心里面的困难，都有可能的。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喜悦去行，效法他的榜样，他就会肯定我们。我们并不是祷告说主啊，挪去我们所遭遇的苦难。我们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这样的祷告其实是不会被挪去。像保罗，他祷告了3次，但是那还是在他的身上，那根刺是要让他谦卑，是要让他知道他自己需要这位主，他需要主的能力。我们不是要挪去我们所遭遇的苦难，而是要在这个苦难当中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样就会得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肯定还有喜悦。这正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为不要照他自己想要的环境的改变，而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让他自己可以按照上帝的旨意去遵行，这就是他自己 敬虔的生命。所以他对我们的肯定，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在苦难当中坚持下去的动力。当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当中非常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就是因为他肯定我们对他的忠心，所以我们坚持下去。我们在苦难当中，当我们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就会得着那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不是要求去改变我们的环境，那不是我们所追求的，那不是我们的偶像，我们所要追求的单单就是只有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透过遵行他的话，我们会得着。我们还要再来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责备还有警告。我们在第14到16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他对比较摩教会的责备跟警告。经文说，我要责备你，就是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你那里也有人服从了尼哥拉派的教训。有人服从了错误的教导，就是巴兰和尼哥拉派的教导。巴兰的教训跟尼哥拉派的教训其实也都是类似的问题，就是奸淫和吃祭偶像的物与偶像相交。这是我们的主所恨恶的错误。这篇经文说，巴兰曾教唆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使他们吃祭过偶像之物，并且犯淫乱。在民数记的第25章，我们可以看到了巴兰跟巴勒，他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以色列人至少死了24000人。透过身体的淫乱，透过属灵的淫乱，最后使上帝的百姓不被上帝的喜悦，所以以色列人就死了24000人，至少。虽然我们的主他肯定比较摩教会，但是他却向他们发出警告，发出有这样子的状况在他们教会当中，他要攻击那一些服从巴兰和尼哥拉派教导的人。他说，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很快就到你那里来，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因为比较摩教会容忍这样错误的教导在教会当中，没有以我们主耶稣基督恨恶的为自己恨恶的。所以说到责备跟警告，比较摩教会他们受到非常非常错误的影响，而不就在当中不就算不接受的人，仍然是去容忍这样错误的教导，所以必须要认罪悔改，而这个罪就是容忍身体和属灵淫乱的罪，否则我们主要攻击那样子服从那样子教导的人。我们的主他责备容忍身体淫乱和属灵淫乱教导的教会，并且警告要用上帝的话语攻击那些服从这些教导的人。我们看见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意他的教会的圣洁，他要他的教会当中的人是没有身体的淫乱，没有属灵的淫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在意他的教会全心全意全力的爱他。其实比加摩教会的状况要处理，其实是会需要教会的牧师跟长老来处理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样问题应该使用教会劝诫来去处理，无论是假教师还是淫乱的事，都要由教会劝诫来去处理这样的问题。但是这段经文对我们那个弟兄姐妹也是有非常实际的教导，因为在我们的私下还有公开的时候，我们也会需要面对类似这样的问题。在这里谈到身体淫乱的事情，在我们当中的弟兄们，当我们听到关于这个属灵，关于听到这个身体淫乱的事情的时候，你是怎么面对那些会引发你淫乱念头的事呢？如果我们有不正确的去处理的话，我们就可能逐渐往身体淫乱的那个方向去。还有，我们还有弟兄姐妹们，我们是怎么面对我们自己所受的教导呢？我们是否 如同圣经所说的，我们自己慎思明辨我们所听到的教导，并且拿着圣经去仔细的去看、去分析我们所受的究竟是对还是错呢？我们是否有我们是否有这样子呢？或者是在我们当中的姐妹们，可能你不会遇到像弟兄这样遇到的这样的试探，但是你们是怎么面对发生在你们生活当中不符合你们心意的事情呢？在这些事情当中，你是一定要事情按照你的意思去成就吗？如果这样的想法没有受到正确的处理，那就非常的容易往拜偶像、属灵的淫乱那里去，因为就只有上帝的话、上帝的旨意一定要去执行。弟兄姐妹，让我们仔细的去想想，我们的主他所在意的是我们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的爱他。我们势必要看罪为罪，并且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让我们把这个放在心里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曾经来过这个地上，并且他也已经升上高天，但是他来到这个地上，他是要把我们的心，要把我们的爱带到天上去。如此，我们的心跟我们的爱就不是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属于他。我们还要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劝勉还有应许。他的劝勉还有应许是在经文第十七节，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的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得胜的就是那听从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的那一些人，会得着隐藏的玛纳。这毫无疑问的就是指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生命的粮，他自己是那饥饿灵魂的食物，可以满足我们灵里面一切的需要。所有的世界上面全部的基督徒都可以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那丰满的拥有里面，可以得着他自己所需要的，并且得着饱足。我们从他得着灵里的甘甜，我们得着安慰还有坚固，这是世人所不知道并且没有经历过的，这是基督徒的特权，并且还会再得到白石，表示在审判当中获判无罪。那指的就是我们会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面前被判为无罪，因为我们披着的是耶稣基督的义。而且白石上面也写着新名，就是上帝儿女的名，指出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是为了主耶稣基督服侍的，我们是属于他的。这个上帝儿女的身份，其实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赐的，因为凡接受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人能够准确的判断别人是不是基督徒，我们只能够正确的判断我们自己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记得，听从我们主耶稣基督而得胜的人，将会得着耶稣基督作为灵魂的供应，并且有耶稣基督的义，在审判的时候被判为无罪，以及上帝的儿女的身份会得到确认。弟兄姐妹，这个劝勉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宝贵，而且是再好不过了。为什么？因为得胜的人会得着生命的粮，我们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并不是天堂，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地上过的是像是没有罪的那个样子。这个地上并不是乐园，但是我们以我们的主作为我们灵魂的食物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是地上的天堂，因为我们在地上，我们与他交通，这正是我们在天堂我们会遇到的类似的状况，基本上是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还有某种程度来讲方式的不同而已。我们能够在当中，我们事先品尝到天堂的滋味，并且预备我们进入天上的天堂。 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在现在，我们就不被定罪。我们的主他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他也为我们代祷。在将来，我们在基督的审判当中，我们会判为无罪。在地上的生活当中，纵使人会错误的看待我们，纵使人会错误的认识我们，纵使我们甚至有一些事情，我们被人家论断，但是不管如何，我们的主他判我们为无罪，我们是穿上耶稣基督的义，我们坦然的站在人的面前，连上帝、连耶稣基督都不定我们的罪，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呢？我们有些人在地上，我们能够因着圣灵的动工，因着他所得不同的恩典，他能够清晰的确知自己是不是上帝的儿女。这样蒙恩的确信，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有，但是却能够使基督徒安心的在地上专注的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会随着风飘来飘去，像是没有根基的一样。然而，对这样子自己是上帝儿女的蒙恩确信，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行为上，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他对我们那必定的拯救之上。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找到证实，我们是有我们自己清楚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儿女，这样子对自己是上帝儿女的蒙恩确信，在将来会更清楚的得到证实。自己真的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这应该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得着激励，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并不是每一天都是一帆风顺，我们会经历到快乐，我们会经历到欢笑，但是我们同样的会经历到困难、受苦、难过、疲惫、孤单。等等的事情，在我们的经历当中，那些在我们灵魂当中所经历的恩典，一再一再的提醒我们，这一切痛苦都会过去。我们在地上已经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因信得着喜乐安稳，我们已经体会到一点天堂的生活。我们预备我们自己要进入那永恒的天堂。与我们耶稣基督永远同在。虽然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犯错，我们也会担心别人的眼光，甚至我们心里面会因为人怎么样看我们，或自己所思考的感到害怕，我们还会没有遵行上帝的命令。但是我们主的义袍是披在我们的身上，他为我们代祷，所以我们不被定罪。将来我们还会因为他的拯救，在审判当中。被宣判为无罪，我们当中有人拥有上帝儿女的确信，这对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生活是非常有益的，让我们更好的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既然我们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拯救，我们就不需要担心我们是否蒙拯救的问题。我们的主他的拯救是必定会成就的，他对我们的救恩是永远都不会放手的。然而，有蒙恩确信的人要小心，因为在生活中，他们还要继续的保守蒙恩得救的确信。但是弟兄姐妹，这将来这一切都会完全，在天堂我们会看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脸庞，我们会在他的怀中，我们会完完全全的体会这些。最后，对于不信靠基督耶稣的人，你是在世界的潮流当中飘来飘去，对于世界还有偶像的崇拜，还有追求，正在把你带到极大危险的地步。你就像着朝着地狱狂奔的人，好像没有人能够拦得住你。当你看到忠心为主耶稣基督而活的基督徒，他们甚至愿意为他拯救的主，为拯救他的主摆上他自己的性命。他们甚至愿意为了耶稣基督摆上他们自己的性命，虽然基督徒并不吗？他们并不完美，基督徒虽然并不完美，是有缺陷的，但是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人， 只有那完全遵行上帝旨意的耶稣基督是在上帝的眼中毫无瑕疵的。基督徒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义，所以他们也是不用担心的。而你并没有，你的罪是在烈火的上帝面前。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对他教会的爱，就是他因着爱以上帝的话语使他教会得到益处，这难道不让你感动吗？他对教会的劝勉还有应许，就是他以他自己作为他子民的粮食，还有无罪的宣判，上帝儿女的确认，这难道不让你心动吗？你是否会放慢你自己的脚步？你是否会想到你自己其实一无所有？你是否会看到你自己的缺乏？你是否会看到自己的罪得罪了那圣洁的上帝？你是否意识到你的生命并不能够面对那位圣洁的上帝？你是否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位救主？所以要快把你的目光放到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爱罪人，为罪人舍己，代替罪人受刑罚，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并且死里复活。他是为罪人承担身体跟灵魂的痛苦，并且他死里复活。这就是世界上每个人所需要的救主还有主，所以应当悔改信靠他。这样子你干枯的灵魂就会得着生命的粮，你破旧的衣服就会换上基督的义袍，你悖逆之子的身份就会变成上帝的儿女，最重要的是你会有一位爱你为你舍命的主耶稣基督。他爱他所拯救的罪人，而他的目的就是要他所拯救的人每一秒都爱他，以他为主，并且将来与他同在在天堂，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恩典给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你的话，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谢谢你与你爱子立那救赎之约还有恩典之约，谢谢你把我们你所拣选的人，就是把我们弟兄姐妹们，就是放在这个恩典之约当中，我们就是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一点都不配我们现在所领受的诸般的恩典，我们一点都不配我们所得到的所有的一切，但是谢谢你这样子对待我们，谢谢你这样施恩典给我们，所以帮助我们记得我们今天在经文当中所看到的内容，帮助我们记得主耶稣基督对我们属他的人的爱，帮助我们可以更爱他，帮助我们记得他的掌管在我们生命当中，帮助我们记得他作为我们的榜样是怎么样的生活，帮助我们记得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永远依靠。天父，求你赐恩典给我们，我们要把荣耀都归给你，愿你的旨意成全。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